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双清路到城府路，城府路到北四环西路辅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从974到自由自在，不管你此刻在路上行驶的是多少的速度，我都希望你是开心的行驶在路上，开启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早间清晨时光。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先来听到陈奕迅《海胆》。 不想追击上个女主人欠我的感情，何时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把酒瓶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去哪里算命耗费很多言语，看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翘二郎的看无脑综艺，恰昨晚的七千上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再穿，并没有神奇 赚钱人多么坏，管生活多难， 打造贴身耳机，不喊你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六颗心，往心里微笑哭泣，放心会有你，也真心贴得好近，每分钟零距离，点一首歌给海里甜言蜜语，高空传递加上超多表情，真心彼此最是秘密，爱要随身听，随时感应，我喜欢你加海里甜言蜜语，在我心里爱你到狂写日记，甜蜜的心充满惊奇，都不会腻，让我往心里有 王心凌。作为少有的能够在演唱包括演艺事业上双双都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也是在乐坛非常少见的，同时我也希望这样的歌声，这样的王心凌非常甜美的感觉能够在今天早上一听到她的声音就能够想起那种阳光肆意的笑容，给你带来一个好心情。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思萌。 据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有两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段奋不顾身的爱情，没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音乐加速度，旅行有态度。 欢迎你坐在车上的同时，可以打开手机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呢，你可以通过拍照或者说发送语音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分享此刻你在路上的一个心情。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这个 Charlie Puth 非常经典的一首 How Long， 在此刻为你送来这样的充满律动感的节奏。 What else can I say, girl? Can't you play my head and not my heart? I was drunk, I was gone. That don't make it right, 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 Just for show, yeah. She said.

些往往，那些注定回首的种种遗憾，九月的天像烟火，是否在等待展开？我开始不再孤单，从此成为了一种习惯。 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每次我都特别喜欢听他们在后半段几位成员可能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一座城市的旋律来展开的自己的一段自述。 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 跟随这段旋律，我们能够听到他们在想尽办法来留住每一座城市在树叶当中、在风云之间的那种秋天的细节。这是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秋城》，为你送上在今天的早上八点音乐加速度节目当中。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同样关于另外一位对于爱情、对于季节有着执着执念的女孩子，她叫刘若英，来自她的《一辈子的孤单》。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是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感。

准时清醒着约定俗成的规则，就算跌进深邃的黑暗里，就算坠入无边的梦魇里，就算世界顷刻间分崩离析，就算微笑背后是叹息，直到我迷惘而仓促地被你捡起，狼狈而慌乱地被你抱紧，直到眼睛捕捉到光的缝隙，直到你让死而复生的心还可以惊天动地。 来自金玟岐的《惊天动地》，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追光者的姊妹篇，它同样是也是一种从黑暗走向光明，伴随着爱情迎接期望的这样的一段旋律。接着，如果说你眼前的道路一路通畅的话，我也欢迎你此刻跟随着我们的节奏来进入下面一个板块，音乐快车道，我们要准备提速咯。 音乐快车道， 欢迎你此刻呢，是不是突然有一种穿越的感觉？但是后面的歌曲是我才真正想为你放送的，花儿乐队的《洗刷刷》，准备好你的心情了吗？要注意安全哦。 香，擦啊脏，让啊让，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字句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钱办恋爱，每次都是在天天在，嗨呀呀呀，夜夜呆，嗨呀呀呀，时时乖，嗨呀呀呀，已不在。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 这虽然不是花儿乐队最优秀最早期的一些作品，但的确是我们最喜欢的状态，没头没脑的去享受一天当中那些最纯粹的欢乐与快乐，让那些烦恼全部都随风而去，一笑而过吧，就像一个青少年在做着自己的梦境一样。我们继续来听到 Katy Perry Teenage Dream。

听完了苏芮和庞玮柏的《我想更懂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到在专辑《双鱼》当中叶蓓演唱的《远行》。不要觉得这首歌曲陌生，我们的所有的朋友，所有熟悉的事物，不都是从陌生渐渐才开始的吗？来自叶蓓的这首《远行》，也希望能够今天，如果你也刚好在远行的路上的话，能够为你带来一个好的陪伴和好的祝福。同时，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一个我们的确不太熟悉的版本，但是我相信你肯定会在车里面跟着他一起唱出来。来自李荣浩所改编的《边走边唱》。 放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

再熟悉不过的杨培安和我相信这首歌了。如果说你想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到十点我为你都选择了哪些音乐，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号的下方，稍后九点三十分之后会抛出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关键词，回复之后就可以收到歌单了。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照片或者形式文字或者语音的形式都可以来发给我你在路上的一个心情和状态。来听到苏慧伦的这首歌《傻瓜》。 空放牧，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 在进入半点的广告之前，我还为你准备了一首歌曲，同样可以邀请你此刻，如果你没有正在开车的话，你就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男孩两个字，对，就是我们经常在打字的时候会听到的这个男孩。因为马上要听到这首歌了，梁博的非常经典的这首原创歌曲，我欢迎你跟着这段旋律一起来唱男孩。 曾经以为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幼稚的男孩，想问你现在是否有心不在，想躺在阳光下的海，想用心涂抹的色彩，让你微笑起来，勇敢起来，忘不了你的爱，那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那幼稚的男孩，想你就现在，想你每当我又徘徊，所有遗憾的都不是未来，所有爱最后都难免逃不过伤害，但不必再重来，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西三环莲花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在慵懒而舒适的周末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Flops you wear, the way you smile waiting in your drive, hot Sunday afternoons. How you didn't mind my rusty truck swinging by to pick you up. I missed your sweet face. It was six long days since I'd got to hang with you. We'd throw two fly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 sing a brown eyed girl my guitar in the barn bridge shade. I number your freckles, the times your fishing line tangled.Cuss the moon trying to get you back. Grind all the gears while you just laugh. Cause it was 12 o'clock, porch lights turned off. Yeah, and I was up the creek. We'd throw two fly rods 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 Sing the brown eyed girl on my guitar.The jumper cables, cause it's about time that we threw two fly rods in the gun rack, sweet tea and biscuits on your lap, sang a brown eyed girl on my guitar in the barn bridge shade. Yeah, I'll number your freckles and the times your fishing line gets Tim Brady, Lazy Days, 总感觉这首歌唱的就是自己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一想到明天要上班又是一种新的开始，还是怎么讲呢？还是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吧，好好享受一下今天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安静，难得的轻松。 继续在音乐加速度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璀璨》。同时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栏回复关键词1021，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歌单了。好多音乐都是我们在他再一次在歌手的舞台上出了名之后，我们再去翻看他之前的那些，比如说音乐傲骨啊，那些李健那些专辑里面那些好听的歌曲，可能再一次的占据了我们的歌单。继续欢迎各位来跟我平稳进入音乐快车道，我们马上要进行提速，来欢迎各位享受在路上的这种畅快感觉。 音乐快车道， 首先要来自三首连续要听到的歌曲，分别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Linkin Park Fight and 动力火车酒醉的 Tango。